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朝鲜图片图书手工艺品展8月22号在碧炉立马市拉开了帷幕。另外，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，毛里塔尼亚的使节、今日东方等网报和指南网讯社8月25号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，批了特辑。